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这本书，叫做《我让女人更美丽》。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女性朋友哈，都会有这样的困惑，尤其是每天上班前，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该怎么去打扮，以什么样的形象来面对今天一天的工作和生活。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女性会说，哎呀，我是真的很头疼，我有时候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恨不得把所有衣橱里的衣服都搭配一遍，但是却发现，哎呀，我上班的时候依然没有衣服穿，依然觉得好像每一身都不搭。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哈，也就是《我让女人更美丽》这本书的作者朱小川。小川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秘诀哈，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美丽哈。首先欢迎一下小川。 Hello， 大家好，一丹好。 刚刚一个开场白哈，跟大家说了，其实这是很多女性的一个困惑哈。我想小川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很多问题吧，女性朋友向你反馈的。 有。如果说这个女孩她本身身材的条件好，或者说自己的五官特别好，那么很标准的一个情况下，那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困扰。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孩她或多或少会有一些的困扰，比如说胖女孩啊，比如说她的腿特别粗，或者手臂特别粗，甚至自己的胸不是特别的那么的完美，那么她肯定就是会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困扰，然后呢，那就需要我来帮他做一些指点了。 所以你就把很多扮美的秘诀就写到了这本书里。 说到这本书的话，就是由来已久了，那我做这个造型师行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差不多，然后呢，那在这个10年过程当中不停的在成长，然后也不停的得到业内的很多的老师啊，一些专家呀认可，特别是一些编辑啊杂志，所以的话他们就很希望我来写这样的一本书，来帮助所有的女性朋友，包括很多的身边的女孩，她们也来要求我来写这样的一本书。但是的话呢，像关注美丽这方面的女孩来说的话，肯定看到这种 像你穿搭的书会比较多 很多，而且这种书的话就是很工具性的那种，很教条，1+1=2，然后的话化妆，比如说化妆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做，到底用什么样的颜色搭配，怎么样，就是这种的形式的。那我的话肯定不会再做这样的一本书，因为的话就是很重复性的这种工作，我就比较排斥。那我自己有比较好的一个图书策划的朋友，他比较了解我，因为我早期的话我是一个作家嘛，然后也做过记者啊，然后的话就是通过文字来书写很多美丽的话题，我的笔下写了很多的小说，小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女性的角色，那我笔下的角色呢就是都特别的爱生活，特别的爱美丽。那么后来我无意当中，我觉得啊，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感悟或者说顿悟吧，就是为什么不能从内而外的去帮助女性呢？你写了那么多的故事，通过文字来从内心打造女性的美丽，那么你同样的如果说在外在上面去帮助女性，内外结合的话，就这个效果会更好。所以呢，那我的朋友那么了解我，所以呢他说，如果说你能够把文字和造型结合起来来帮助女性的话呢，这件事情本身特别的好，同时呢也是一个完整的朱小川。 对， 说实话，我也是看了这本书很有惊喜。首先，我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我原以为哈，一些帮你穿搭的书，或者是一些教你如何变美的书，可能大部分都是工具类的， 嗯， 或者他会告诉你，比如说春天这个色系的要什么什么颜色， 对， 然后呢，什么什么妆容怎么去搭配， 对， 然后呢，什么样的鞋子，什么样的包，然后什么样的配饰， 嗯， 哈， 嗯， 他已经给你做到了，就是你只需要看完这个画册。 拷贝一下， 对 copy 就行了， 嗯。 比如说我们看着瑞丽，我们看着希薇， 对， 我们小时候就看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知道， 嗯， 哦，原来是这样 ，OK， 我就照他做就行了。我甚至都可以去买他推荐的一些品牌。但是后来我看你的书，我觉得很有收获的是，你其实是把不同的类型的女生划分成了35类， 嗯， 而且这35类呢，融入了35个故事。啊，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个是有特定场景的，就是巧妙之处哈， 嗯， 就是把35种特定场景下的人怎么穿衣服这个秘诀给写出来了。比如说里边有初恋的哈， 嗯， 就是初次见面的时候是吧，还有路上的就是旅行的我们该怎么去穿搭， 嗯， 还有执手就是两个人就是相爱了之后在一起，还有热恋，包括还有暖情连理辣妈，这总共是7个篇章哈， 嗯， 对，都给我留下特别，对，35故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哈， 嗯， 当时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当下的话呢，这个时尚的资讯很多很丰富，视频也好，图片也好，各种的信息，那么教给你呢确实就是很容易就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来让自己变得更美丽。但是呢，你同时也会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自己穿得很漂亮，但是觉得很陌生，这个人可能跟自己内心的自己有点遥远，并不是自己想要呈现的一种感觉。比如说像芙蓉姐姐也好啊，哪怕像凤姐，还是说像现在很火的仙女王守英， 嗯， 对吧，他们很多人现在越来越认可他们了，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很励志，然后很认可自己，很自信， 嗯， 很张扬的要去表达自己。特别我觉得要分享的就是仙女王守英，然后她那么肥胖，然后呢她的五官可能长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么的标志的东方美 美女 的类型， 嗯， 可是那在我的眼里她就是很美丽很自信，然后呢她的穿衣风格，她可能她自己认为她是很舒服的呈现出自己一个状态，那就 OK 了。我觉得那么我在这个书里面写了35个女人的故事，她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成长的轨迹，他们的心路的历程。那咱们可能很多的女孩，我身边的很多女孩，很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穿搭，可能看了很多的时尚的资讯，会了解到一些信息帮助自己，可但是始终没有真正的去想过自己内心的一个需求，然后也想不到要去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看了这个书里面35个女人的故事呢，就可以啊有一个很好的借鉴，然后呢可以反观自己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嗯， 对。 所以你的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我让女人更美丽。刚刚小川刚看我那个对的表情非常的自信哈，那我们可以具体来聊聊怎么能够让女人更美丽呢？刚刚你也说到了35段故事嘛，它是其实我觉得是融入了35个不同人的性格哈，我觉得有点像心理学的感觉。其实我们这是一本挺特别的书哈，就是它其实融入到了很多心理学的东西在里边， 嗯， 比如说我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对 对， 那我可以根据我这样的性格，我这样的一个风格，包括就是我的工作状态，然后我的为人处事，我的言行举止各个方面，来按图索骥发现啊，这35故事里哪个故事对应了我，所以我觉得挺特别的哈。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初见哈，初见是初次相见哈，你这里写了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小技巧哈，怎么能让对方更加的喜欢你？ 对对对，就是初见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少女期的一段咱们的这个人生， 嗯， 所以的话呢，里面的故事一般都是高中呀，或者说大学，或者是初恋的这样的一些情节， 嗯， 然后呢里面写了差不多有6个女孩， 嗯， 对他们的故事，里面写了一个夏扶摇的故事，她呢行为方式特别的大胆，她呢也是特别的俏皮，特别的古灵精怪的那么一个女孩， 嗯， 那反映在她的穿衣风格上面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啊，就是各种萝莉的呀，还是说僧女的呀， 嗯， 还是说复古的， 还是朋克的等等，它都有这种穿。但是最主要的一个风格，生活里面比较多的是复古的这种穿搭比较多。 嗯， 所以的话呢，我就着重的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写了这个复古风怎么样来穿搭， 嗯， 然后呢也同时也写了他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他的一些故事。 嗯，对，还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范冰的格子衬衫。 嗯， 讲到了就是范冰当时演的观音山里的那个南风的角色哈， 嗯嗯嗯， 就是这个角色穿了一个格子衬衫，然后让很多女孩都开始仿照她， 记忆特别的深刻。 对，是的。然后没有想到有一次你跟李玉，就导演李玉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才发现， 对对对， 他说其实他是从动物园批发的20块钱一件的格子衬衫。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衣服，你不要管它的价格，不要管它的品牌，只要穿的舒服，只要适合你的风格，适合来表达你的个性，我觉得任何穿搭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格子衬衫其实现在很多我周围的朋友还在穿，然后他们会觉得很清纯穿格子衬衫，但是他们却发现格子衬衫不是那么好搭配。 嗯， 那这里边有哪些小技巧？ 其实的话完全就不必要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格子的衬衫跟年纪会有这样的冲突的这样的想法。像很多欧美的明星，他们就是30多岁40多岁哪怕50多岁，他们也都穿这种格子的衣服，然后呢，特别的有风情，特别的英伦范穿起来。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顾虑的话呢，你大可以选择这种小格子的这种衬衫来打造自己。如果大格子呢看起来会比较的张扬，同时弄不好的话呢会显得特别的粗犷，特别的显胖，所以呢小格子的衬衣可以来更多一些的选择。 而且初见里边其实讲到了很多，就是人生若只如初见嘛，就是说第一次约会的一些场景哈，这个确实我现在周围很多女孩相亲的也挺多的哈，他们也问我，哎，到底第一次约会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会让对方觉得有好感，或者是既不张扬，同时又显出自己的品味来。来，这个今天小川来给我们支支招哈。 OK， 我觉得首先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真实的表现在站在对方的面前。因为他爱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说普罗大众任何的一个都可以。比如说，今年像最流行的是两个颜色，是静谧蓝和水晶粉两个颜色。 哦，水晶粉就是那种有点亮亮的粉。 对对对对对， 哦， 那时尚杂志啊各种的报道都是引导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今年会大肆流行。那如果说你跟着这个 流行走，但是你不适合，比如皮肤会黑一些的就不适合粉色。 对，一方面会不适合，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就算是真的适合吧，那你会淹没在这一片蓝色或者粉红色当中，你就衬托不出自己了。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怎么样让自己更真实呢？那就是尽量的不要那么的浓重来表现自己，不要那么的，比如说睫毛啊那么的重啊，眼影那么的深，还有呢，眉毛啊也不要画的那么的凌厉的感觉， 就是有那个挑眉哈。 对对对，各种 的黑色的挑眉。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吧，还是随 自然一些， 对，自然一些来表达自己就好了。 像那个范冰经常会有那个直眉哈，他那个眉后来特别火，然后曾经兴起过一阵，好多女孩就不再做那个挑眉，都开始做直眉了。 对， 但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对啊对啊，其实范冰冰那个眉毛的话也是很自然的，就无意当中就走红了，因为她有这样的号召力影响力。然后呢，其实范冰冰她的眉毛是上下不一样高的，她的眉毛，所以的话有的女孩就刻意的去找那样的不一样高的 哈， 对对对，所以的话这就特别的怪异了。 所以说其实适合自己最重要，这是第一点。 对对对， OK， 再具体说说哈，就是说颜色上啊款式上啊拿不准我们该怎么去穿搭？ 最重要的是肤色，比如你的肤色是白皙的，那么我觉得任何的颜色都适合你。如果你的肤色是偏黑一些的，那么像这种墨绿色呀，或者说紫色啊，其实就不是很适合你的，会看起来会更黑，更亚洲人的这种偏黄的这种特质会更衬托出来。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给自己打一个稍白一些的粉底，让自己的肤色看起来稍微的白皙透亮一些，这样呢你的选择会相应的增多。对，相亲你为了保险起见可能就穿着一身的黑去了，但是呢这样就看起来特别的疲惫，特别的沉重。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妨就穿一身 白色的，显得自己清纯一点，那么人家可能就刚好是喜欢这种清纯可爱气质的你。或者说穿比较亮丽一点的颜色，那亮丽的颜色这两年也是比较的火的，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像这个亮黄色呀，或者说像这个柠檬绿啊，都是比较 OK 的一个选择。 嗯， 有了这样的一个颜色选择之后呢，你可以给自己就是选择一些精心的配饰，那配饰呢也不要说太夸张的那种，稍微精致一些的来衬托一下就好了。 珍珠或者小水晶， 对对对，就 OK 了。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夏天的季节， 嗯， 就是你完全就可以比较清凉一些的这样的打造。 嗯，对，你看我今天穿这身适合去相亲吗？ 挺好，就很可爱啊。 嗯， 对，有花，有一些小碎花在衣服上面，淡蓝色，特别漂亮的。 嗯，对，今天为了见小川哈，特意打扮了一下，因为平常工作都特别忙，早上起来可能没时间化妆。今天我想，可能这个造型师来到我旁边，一定会跟我品头论足一下，所以我要好好打扮一下。 一丹，我觉得你的皮肤特别好，质感特别透亮。对对对。 对，其实我是有小妙招的。 是吗？那那 我再来分享一下啊，我小妙招是像你书里也写到了嘛，一些护肤的妙招。我呢是因为一次采访，然后呢接触到了一个护肤达人，他跟我说，一丹，你每天早上如果有时间，你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敷一个面膜，可以是15分钟，然后如果你没有时间，5分钟敷一个爽肤水，他说会让你一天都锁住水分保湿。我以前皮肤有点干，然后呢我就听他的，我就想，哎，我试试吧。后来我试第一个星期，我发现哇，皮肤好透亮。妆前5分钟的这个敷爽肤水很管用。 所以的话呢，像一丹就是特别的勤快，那女人一定要勤快，不能偷懒，懒的时候你就变丑了。像我也一样，我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每天会敷2次的面膜。那如果 2次面膜， 那这个数量的话可以避免范冰冰了。对，范爷的话， 怎么敷？ 就早上一次，起床一次，跟你一样，就早上一次，然后晚上一次。那像早上的话，一般的白领女性呢，就是会匆匆忙忙的啊，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去吃早饭呀，怎么样？所以的话，也会质疑早上怎么样来做这个面膜呢？那你就可以选择那种啫喱状的那种抹的那种，你不要那种片的那种面膜，片的那种很容易就掉落。所以的话，你早上不容易。就是去收拾房间呀，或者做一些什么 其他的 事 情， 对 对 对。所以的话，早上本身很匆忙，就选择那种啫喱状的那种面膜。所以的话呢，10分钟的时间或者15分钟，然后呢，你做完了之后呢，就早饭也可以吃完了。 确实建议大家敷面膜，我真的没有想到面膜的威力还是这么大。 面膜的话，就是可以很直接的来帮助咱们补充水分，让自己的这个，因为水分很重要，可以控制水油的平衡，还可以帮助咱们的这个皮肤毛孔变得更细腻。所以的话，我家里面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面膜，像这个保湿的，还有美白的，还有控油的，还有收缩毛孔的等等，很多面膜。 所以一张面膜就可以让你一天好心情。 真的是这样子。 它是唤醒皮肤也唤醒你心情的第一份早上的礼物哈。 对，真的是可以这样说。 好，咱们刚刚聊到了其实就是护肤小妙招哈，那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刚刚我一开始也说到了，很多女性她特别想要打扮自己，但是她真的有点像你书里说的差不多女士。为什么？因为她很忙，然后呢她可能前一天晚上特别累，回家然后做饭，然后洗衣服，然后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熬得很晚，后来想明天穿什么呀，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然后就开始各种乱翻，最后呢可能时间花的也不少，但是呢其实搭配的一身并不是就是她想要那个状态。那怎么办？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前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叫《欢乐颂》，当时我看到安妮就说了一句话在剧里，她说我的方式呢是有一个小袋子，我每次去那个买衣服的时候会让那个导购把这一身搭配的给我拍一张照片，然后我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放到我这个小袋子上，然后这一身我就放到袋子里收纳起来，然后我需要穿的时候呢我就这样一套，然后很简单，因为之前的工作我都已经做完了。那小川，你看刚我分享的是我在看剧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哈，或者一个收获。那这些你在这个实践当中，或者你在跟一些女性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也帮他们处理很多的形象问题哈， 对， 那你会怎么去做？有没有一些建议？ 真的啊，欢乐颂这段时间真的是超级火的，我觉得 这个剧中的五个女主人公真的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不仅是她们的个性完全不一样，那反映在她们的个性背后，她们的穿搭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像 Andy 就是很职场的那种，那么像樊胜美，那么她呢是比较的知性，比较的优雅，比较女人的感觉。那么像那个，哎呀，叫什么名字 啊？那个两个小姑娘哈， 啊，小 姑娘，啊，还有小曲潇潇，就是一个富二代那个， 对，富二代那个，她呢就是怎么说，她是有点欧美范儿的那种感觉，因为而且她是留学回来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小蚯蚓， 蚯蚓是那个比较可爱范儿的哈， 她还是保留了那个校园的那种 学 生的气息，我觉得他可能在穿搭上面稍稍的欠缺一些，有点找不到自己的风格，有点胡乱穿的那种感觉。那他的个性也是这样子嘛，就是始终都在寻找自己，然后呢不断的在成长的那么一个过程。然后 关雎尔， 关雎尔呢，她呢是比较僧女范儿的这种，就是 僧女，森林女孩， 森林女孩，森林系。 哦， 对对对， 所以你书里会写到一个森林系。 对，森林系又写到这个， 嗯， 所以说，说到咱们白领女性每天出门之后，出门上班，然后呢打开衣柜，那么多的衣服陈列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不知道到底应该选择哪一套，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在。一方面你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设想啊，到底第二天会怎么样一个选择，你可以各种的试穿。第二个，要是你实在还是找不到方向的话呢，你可以比如说欢乐颂有五个女孩，那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她的穿搭风格是你比较欣赏的，那你可以先去模仿她，慢慢的你反而会找到一个感觉。就像我书里面35个女孩，35种穿搭风格，35种 个 性，对对对，选择余地会更多。我就不相信你会不能从我的书里面找到一个风格是专属于你的。就像我一个朋友叫 Betty， 然后呢，他因为一些工作的问题，然后呢，他就辞职了。然后呢，他这两天去那个巴厘岛去旅游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哎，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小川老师？”他说。我说在干嘛，他说在看我的书。 哦， 我说啊，太惊讶了，你竟然把我的书带到那个对对对巴厘岛去。他说我决定要先把你的书看完，然后呢因为里面的一些女孩的性格他觉得特别的适合，有他的影子，所以的话呢他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然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有一个对自己全新的认识，然后再重新回到生活，回到职场去找工作。身边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同时呢很多的其他的读者能够买到这本书，切切实实的帮助到他们，那我是特别的有成就感的。 就是这个书里有很多的实用性的东西哈，比如说路上这一章就讲到的是旅行的更多一些哈。 对， 你刚刚说到了这很多，我觉得都是让我们怎么去扮美，怎么去变漂亮哈。就是这是其实小川的一个最重要想给大家表达的，就是说女性一定不要放弃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是美丽的，我们要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气场和专属于自己的气质来。 对对对， 对，谢谢小川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和我一样。